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有一位来宾啊，刚从湖南回来的涛涛啊。 是，大家好，我是涛涛。 嗨，娱乐 大王牌的涛涛。 那这个涛涛介绍一下，这个我是歌手总决赛是去有现场看到吗？ 其实那天我只看到一部分，然后后来大半部分的后半部分就要去外面开始等那些歌手全部总决赛结束之后的出来的一个访问。 哦，所以我就想知道的是，你在现场看到的时候，你是提前知道结果的吗？ 我是不知道结果的，是真的不知道。当时大家都在估，不过从他半决赛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而且我猜中了， 是吧？我就说早知道了。 都猜中的是韩磊啊。 没有，有的人会猜是邓紫棋。 对啊，我也觉得。 也有人猜张杰，但其实如果你看过很多类似国内这样的选秀节目，包括像这样《我是歌手》节目，其实你按照规律来推算的话，也会是韩磊。 什么规律？ 什么规律啊？ 首先你看这几个七个人当中，我们 腰围最粗的那个， 不对，不对，不对，对，就看今年第二季 韩红没去吧？韩红没去。 第二季的七个人，其中有两个马来西亚的歌手，那最近因为。马航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俩就直接、 这个、还讲政治了，原来 对他们两个就直接不会考虑范围了，对、哦。然后再加上周笔畅， 那万一飞机找到了的话，他们有可能 别吵别吵， 找到了也没有用。然后再加上两个新生代的，像这个张杰和周笔畅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是从湖南卫视参加其他的选秀出来的，所以如果他们拿了冠军是没有办法有这个说服力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那就是 自己 玩，对、嗯。然后你这样反观下来，再看只剩下三个人了，对吧？嗯，张宇的表现一直都是啊，你懂的，他为什么能进决赛也你懂的，对吧？ 不懂、欸、 是不懂， 为什么能进决赛、啊、 说的比唱的好、 好玩是吧？ 对，就剩下邓紫棋和这个韩磊、那这两个人呢，一个代表新生力，一个代表是那种他们之前说韩磊是国宝级的殿堂级的、然后所以你看这两个在 PK 当中，最后你看就是，所以大家押宝都押了这两个，对不对？但是从这个之前的表现， 但是邓紫棋是香港人，是外人、 其实这跟香港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今年通过邓紫棋真的拉拢了很多香港的观众。不过按照这两 香港观众能有多少拉拢也没多少， 这节目好像也在 TVB 播了。 而且呢反正就这边关注会很大，但是这两个、一个按辈分或者各方面的来排的话、如果让邓紫棋拿了冠军，那韩磊的脸往哪里放？ 如果让韩磊拿了冠军，邓紫棋的脸往哪里放？ 邓紫棋的脸可以随便放，因为她是新生代的歌手，所以她根本不怕。如果她，而且她这次拿第二名，她自己说自己也非常高兴，所以她是有台阶可以下的。但是，因为对于老歌手来说，我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在今年的这个颁奖的时候，其实只有歌王，但是却莫名的给韦唯颁了一个奖。 什么奖来着？ 就是这个比赛进行第一环节之后，突然对于今年所有参赛歌手，然后说要颁发一个特别奖。第一季是没有的，然后 只颁了韦唯一个奖， 就一个很特别的奖，忘记名字了，反正就是类似于什么对音乐有多么多么的，对对对，类似这样的，然后把他请上来 ，OK， 颁给他。你说说明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台阶给这些老一辈的歌手下来。 哦，我看了一些就是资料，就事先啊，他们请这个曹格和韦唯是最难的，据说。曹格后来你就发现这个节目越来越火之后，他就屁颠屁颠自己跟上来玩了。但是韦唯好像他的顾忌就特别多， 对， 而且还说这个韩磊啊，他不图这个，因为他不缺钱的。韩磊说他现在玩什么生意吧，高科技和那个古董生意。所以 这两个好像差别挺大的， 特别好。所以他不是为了那种你说像别的说的难听点是过了气的啊、然后趁这个湖南卫视再回归再火一把。但是他们说他已经不缺钱，然后呢，但可能是真的有这种音乐上心底里的梦想。 对，其实韩磊 摆脱这种帝王之声、 韩磊去年就是也参加过类似一个《我是歌手》节目，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卫视，然后参加了两期之后，他就宣布离开了。 为 什么 呢？ 当时他就觉得可能不好玩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单方面宣布退出了。然后但是他这次又再回到我是歌手啊，同样的节目再去邀请他，他却来了，而且拿了冠军。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说你参加别人的节目两期你就走了，但是你来到我的节目从头唱到尾。 哎，那应该是他们导演组下的功夫比较多吧， 关键 是 给洗衣粉了。 就是价钱谈好了。 好， 等会儿啊，这个 我像这种这个选秀节目，咱们要里边说这个里边的家长里短，可以这个一天一夜的就是说下去。嗯、我就说这个我是歌手这个两季以来，涛涛特别是第二季，我看你经常去湖南，是不是？这个第二季整个在录制的过程中哈，你觉得这一个选秀节目，它跟中国其实现在很多卫视都有选秀节目，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还是 除了是湖南台之外。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这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再加上他是同类型选秀的第一个，因为他第一季出来之后，然后就有去年就有很多台去模仿他，不过收视率全都跌得非常惨。 是你说他是同类型的第一个，是他 是 在中国的，但是他的这个台本还是我的理解 进韩国的， 对对对，还是有韩国的一个版权。OK， 好，所以他在中国是第一个做这个的。 对， 那中国的比如说其他这个卫视做的，他们为什么就做不到湖南台这样？ 除了平台之外再加上团队的原因吧，因为其实湖南台真正做这个做了很多年，然后其他卫视做这个节目的也都是湖南的团队。 哦， 对，就是其实他们之前在湖南 待过。哎，那你说说哈，你说他们团队，我记得你回来的时候讲过一次，说他们这个团队工作非常的细。 对，非常细。 细到什么地步？非常专业。 这个机位我就不用说了，对不对？而且是去年直播好像就已经是三四十台这种机位了，然后他们是每个人贴身会有一个这个跟拍的，还有一个编导，所以他们整个的编制的成员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包括他们因为做韩国综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是编剧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之前会捋好一些稿脚本什么的，所以他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有一些预设，然后再把这些预设拍得很真实，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除唱歌之外的真人秀，大家看起来哇、哦、真的很刺激，对不对？但是你已经分不出它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各种成分都有，但是它看起来就做得非常真。对，这就是。 哎，你说那些观众哈、啊，就是现场听的，那个很非常的这些流眼泪啊，或者激动的要死的那种人，他们是真的吗？ 其实我现场那次有专门观察那个观众啊，然后其实 你站在那个，你坐在底下，你想哭吗？ 其实我没有坐在底下，我坐在音响边。 哦哦， 对，然后因为我们不算那个500个投票的嘛，对不对？但是真正我是有起鸡皮疙瘩的，也真的就是韩磊。 哦， 真的？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韩磊唱那一期，我记得非常清楚，《送别》。 哦，对， 他会把音乐做成很多这种层次感，然后我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没有任何的防备的那种情况下会有。但是说到这个观众呢，我后来有一次是专门录完之后再去问一些观众 啊， 问你们是怎么来的呀？ 对对对， 怎么样选出来的呀？ 给了多少钱？ 大部分是没有给钱，但是我不排除有专门找的。但是呢，我所问到的这些，他们真的是非常热衷于这个节目 哦。 从他们，因为他们有个报名的渠道，就是打电话。从他们要来这边，然后导演选中他们之前会填一个表，说你喜欢谁，你为什么喜欢音乐，然后一些理念、 你的梦想是什么， 倒没有到这么深。然后之后编导会打电话给他们，然后问一下你在节目当中喜欢谁，你会怎么投票，你的喜好会怎么样。 他们的给这个 这导演会 一个人会分人数， 对 啊、 比如说你、 就保证我底下有韩磊的粉丝，有邓紫棋的粉丝， 对对。 然后韩磊的粉丝要哭的话，邓紫棋的粉丝也不能够落后。对， 这个倒没 说，这个就是戏了。他们 对， 倒不会安排到这个方面，可能会衡量一下人数，然后他会跟 旗鼓相当嘛，至少 一个观众他真正到现场录制，他接到导演的电话应该是有7到8通，他之前导演会跟你3到4通的沟通啊，包括你能不能来录节目啊，然后最后确定你来了之后发个信息告诉你你可以来了，然后这时候他们要实现的就是一直追问你，你能不能来，你火车票买好了吗，你机票买好了吗， 保证你这个一定要到，就是执行力很强。 对，然后 就是还有很多外地来的，听 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而且 大部分这最远的是哪儿呢？ 最远我听过有哈尔滨的， 哈尔滨的 自己出钱来 哦。 然后 这底下有多少观众啊？ 他们这种报名来的是500个，但是我们看到的，我在现场看到的是，包括连那种过道坐的都是人，其实就是拿那种可能关系票啊，现场大概会坐有700-800人， 七八百人 哈。 就是你看决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粉丝见面会的那种气氛。 对，决赛的时候人已经控制的很好 了。你说我其实看那个韩磊，他最后唱那个什么。向天再借500年， 对， 是吧？ 这是电视剧的歌曲啊。 对对对，康熙王朝吧，好像是。 对对， 你就整个是登基大典的感觉，然后都不用自己唱了，全部你们来。当时你想，如果放一比赛上，我觉得这在比赛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你基本上是放弃自己了。 对、 你唱歌的时候， 我唱不动了，你们唱。 而且他很明显有抢拍呀、就节奏没跟上了，怎么我都听出来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拍，我开始还以为是我的。 开始还以为是我这个外行的这个听错了，我是觉得好像有两个地方。 他两次抢拍，就是一首最后决赛的时候，他是三首歌连着一块唱的，好像是第一跟第二首之间他抢了。还有一次呢，是跟那个张嘉译和那个谁胡彦斌 两三个人 搭档 的 时候。他也抢了 啊！ 我觉得这比赛就 是硬伤，所以这个作为音乐来说是有瑕疵的， 但还是拿冠军了 啊。 其实到最后那个环节大家已经不太关注我到了场， 气氛嗨不嗨， 对，大家都已经开始玩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韩磊自己也觉得说无所谓了，反正我都已经前五了，对不对？ 好，那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我是歌手他不是打这个招牌是叫专业嘛？这个歌手你唱歌抢拍这个不专业啊，你就好像足球运动员你拿手去打这个球，你这个一定是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他最后还能拿冠军呢？ 我觉得他之前那么多期已经奠定了他一个很好的基础了， 而且刚才都排除法了，除了他也没别人。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猜测。 好好，那我全姐就接受了。但这个韩磊哈，最后这个夺冠，我看到至少在香港这边好像还是挺大的一个觉得惊讶的，说一开始不都是邓紫棋吗？邓紫棋吗？但是韩磊是谁啊？韩磊突然就杀出来了。但是好像也符合内地很多选秀节目这一个风格，就是他最后突然有一点这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之前的这个中国好声音说这个平安最后的这个夺冠或多或少也有一点这个惊喜，或者说很多人来说惊讶的这个成分哈。我这个不知道导演的这个台本里面是不是已经计算好了。那我们今天说这场选秀的节目哈，这个很多人觉得他是要以真实为基础，有的人就觉得他其实无所谓，他秀做得好看，那这里面到底有几分真啊，几分假，或者说真真假假怎么样混合在一起啊，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请这个涛涛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涛涛。 这涛涛在录制的现场，我是歌手，录制的现场，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有一些这个观众，他之前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哈。 对， 那你觉得这个节目如果让你评判它的这个所谓真实性的话，它有几分是真的？ 满分十分吗？十分的话我觉得至少七八分是有的吧， 七八分是有的。 对，我在现场感受的那种情况和最后我问到那些观众他们的反应其实真的还挺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站起来欢呼是因为在录制之前导演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嘛，先热场 啊，对， 让大家先录一遍。 怎么个热法呀？他们 就开始给你 讲段子吧，是吧？ 不是讲段子，平常节目会讲段子让大家很开心，但是这个 对对对，我去，我以前当过上学的时候当过《鲁豫有约》的观众， 是吗？ 我印象挺深的。那个之前大概有提前半个小时就有一个一看就是混的特别久的一个编导就出来。就是逗你们一下，说你这个今天这个女孩什么衣服穿的怎么样啊？那女孩身材如何？然后就大家气氛活跃一下， 对对对， 因为观众互相之间其实都不熟嘛，也坐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他就会跟你们大概讲个五分钟十分钟， 对， 然后大家就气氛稍微活跃了，然后比如冬天你的外套开始脱了以后，进来录就开始哗哗鼓掌，这个录了两三遍，然后他之后就可以 了。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先会让观众，因为他们整个进场要通过四道安检的，就是什么都不能带。然后去完之后现场导演开始会跟大家讲现场 里面是不是特别热 还可以，就是会有空调，但是最后就是真正录制之前会把洪涛请出来，就是整个节目的 总导演、 因为总导演随时在，而且他们总导演一说话就是会跟大家说你们是多么神圣，你们是多么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吗？这样一个节目多么的公正，请你们真的按照你们的心来投票，就开始铺陈一些真的会让你心安静下来，让觉得自己好像行使这个权利好好牛的那种感觉， 催眠了。 对，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让你放下心理防线，这时候告诉大家那歌手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什么点的时候你不要鼓掌，一定要等他唱完了再鼓掌然后唱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音乐情绪你嗨了没问题，你站起来你欢呼你怎么都可以，你不用担心后面有没有挡到人，没关系，随便你弄，就这样 但是他说哪个点大家都不要鼓掌， 就是 这个大家能听他说吗？ 比如说韩磊当时设置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前入和后入会声音比较轻、嗯、所以大家不要急着鼓掌，就是包括他音乐他提前会跟大家沟通一下。 哦， 对、嗯、所以在这 他还是在这个整个制作方面他有很多考虑、嗯、 对， 他最后考虑到效果，所以说你观众得配合这个东西。 对，他的细节完全就是想到的，所以他最后就是应该就是做的很成熟的一个流程、 啊、所以我有一个问题，你刚说这个十分里面七八分是真的、嗯、两三分假的是什么？ 两三分假的应该就是按照导演剧本来写的东西。 什么东西是剧本？ 嗯，包括真人秀的部分啊，采访的部分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除了看唱歌之外，其实因为他现场只录唱歌的部分嘛、嗯、非常短，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哦，是吗？ 但是为什么节目凑出来有将近两个小时、 啊、 就是包括他还有行进过程当中在等待那个纠结、嗯、然后又有赛后赛前的一个采访， 是、 嗯、这其实就有一些铺陈好的东西了、啊、包括 这个比如说这个歌手他的这个故事是有一些 他会引导你说出来，不能说是安排，我只能说是引导你。 OK， 嗯，所以如果要在现场这个录制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短的过程， 非常短，非常短。 那他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这个魅力，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唱歌之外的东西， 就是那些真人秀的部分 啊，真人秀的部分。但是真人秀的部分又不是那么的真， 对。看起来很真， 对啊，看上去很真。OK 啊，所以你会把整个节目定义为是一个真人秀吗？还是是它是真人的部分多一点，还是秀的部分多一点？ 我觉得是秀的部分多一点吧，因为它整个还是放在唱上面嘛，那些东西只是给它加分、披一个外衣的感觉了。对， 哎，那你知道真人秀它哪些部分它是假的吗？那些成分。 其实太假也没有，只能说他们都是在引导，有引导的部分、嗯、包括你可能看到的他的提问他的回答、哦、也许他回了十个问题、嗯、他最后只剪进那一个问题、嗯、都全都是他 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看上去的是还挺真性情的， 对对对， 他那些表达，但是你想他只要是拿着摄像机一拍，你不管是什么，你就包括爸爸去哪儿那种都是、 嗯、 你只要有摄像机对着你，我觉得那都是表演、 嗯、 但你也当然是也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借这个东西、嗯、他就是想要你在观众面前希望自己能够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对对对， 而且据说他们之前请歌手的过程也是不容易哈。 对， 他不是非得分吗？比如说像韩磊那种、 嗯、 你是有影视剧歌手这么一个烙印的、 嗯、 但是他自己希望借助这些平台来、 嗯、 你把音乐家在这个层次上靠一些。他不是一出来之后挺多那种资深的 DJ 啊，就说韩磊他已经不是一般的歌手， 那 他是音乐家， 韩磊那个级别都不是 DJ 了，都是金铁林啊这种国内特别牛的 教育家， 对， 教育家来 音乐方面 DJ 来点评了。 嗯， 好，所以他也是带着目标的。你像邓紫棋来，你来之前大陆没几个人认识他，你就包括像宋柯他们， 嗯， 他都说我都没听过这个小女孩是谁，但是他一唱，就立刻知道这个小女孩到底是几斤几两，非常是有实力的。罗琦啊，哎，我最喜欢他，我觉得他身上的故事是。你不能仅仅是看那故事了，就是这种他应该是这种选秀的节目里面是最讨巧的。 为什么？ 他又有人生故事，就你给他拍片的时候， 就是你要有一个剧情要这个反转一下， 对，你不用特别演他的东西，素材非常多，而且你是适合现在这种什么气氛的，什么正能量啊，就类似于这种，你本来是人生经历过大起大落，现在好像一切就云淡风轻了，看得非常开，你不管是不是自己真心这么想，但他一定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对， 但是我就发现哈，他们就是洪涛，好像是南方人物周刊他们有访问过他，他说选歌手的时候呢，有些歌手是拒绝跟谁比赛，就或者说我参加来行，但是呢我一定不能输给尚雯婕，然后我可以来参加，但是我不能输给邓紫棋，就类似于这种。所以他中间呢花在这种沟通的时间上就非常多， 因为他说他第二季请人就像是一场谈判、 啊、 跟所有艺人，就因为艺人想我是天后我是天王，我上你节目那我当然有要求，比如说你能不能、 啊、 承认给我第几名，让我唱到第几轮、 啊 okay、 包括今年有很多的热门人选，香港的某位天后曾经就本来说是邀约之列的，但是最后为什么没去呢？有媒体就说可能就他就是不想跟邓紫棋在同一个舞台上、 哦、 你说你请我可以、 啊、 你让他走，否则我就不来。 哦， 对， 这还挺复杂的。哎、嗯，樊素是不是参加过选秀的节目？ 你非得要提这个吗？有人的 我好，你讲一下吧，你当时上台唱歌是什么感觉？ 啊，这个要讲吗？ 你就讲一下嘛，你在这个当你站在这个台上唱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哎，我 你会抢拍会跑掉 吗？我当时在 TVB 参加那个比赛，唱的不是没那么好嘛，就没进那个电视那一轮嘛。 嗯。 你就发现在就评委啊电视那种、那种一套呢，我自己唱的感觉跟在学校里面唱歌比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站在台上你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你没有反送的耳麦什么的、 啊、 就反送它很慢，而且我也完全没有什么那舞台经验，那种比赛经验也非常少、 哦 okay、 就一站上去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哎呀我怎么听不到。 嗯， 所以我就当时那个谁邓紫棋他不是有一轮 就说他的耳返出问题， 他停了吗？我说太棒了，就该这样，你听不到你就该停下来。嗯，这就是当时我被踢出去的原因。 所以说人家专业职业歌手还是有差别、哦、 别的我那个经历太没啥好分享的了 啊、 哦。但是他们那种心态就是你说他们也是比赛、 嗯、 比赛呢他们的观众评委都在场外， 嗯， 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别人评价你，我觉得这是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没那个你像邓紫棋那种哈、她当时十五六岁出道的时候不是发了一个英文的专辑还是什么吧、不是那首英文歌， 对、 然后当时那首 EP 的那张专辑她说只有五首歌， 嗯， 也可以说是一夜成名，因为她是靠那首歌好像是 Where Did You Go， 然后那首歌呢就拿了香港一个什么颁奖典礼的最佳新人奖， 嗯， 拿完之后她说我的那个一夜之间就全卖光了她那张专辑， 就顿时你就能够感觉到这种一夜成名的感受嘛、所以呢他说我这次来到大陆参加比赛，幸好我在香港有这么一段经历， 嗯， 所以我是能够比较云淡风轻的看待这一切，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每天你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怎么去让自己更加专心的唱歌，而是要处理这些情绪上的问题。 嗯 啊，所以听起来你是很喜欢邓紫棋的。 对我喜欢她。 哎，是这个邓紫棋的确是我觉得在香港本来有一定的知名度哈、但是这个节目让他在香港从比较有名变成很红，哇、然后在大陆呢更多的是让很多人知道了或者认识了邓紫棋，之前可能有的人知道他是因为可能有一些什么是谁的女朋友啊之类的这种问题、现在好像觉得他唱歌其实还不错。关于邓紫棋其实在香港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哈、我注意到其实非常有香港特色的一些反响，咱们待会儿回来说这个事儿。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涛涛。 哎，这个不是三立化新闻，这个我是歌手在香港激起了巨大的反响。邓紫棋红了之后哈，我注意到在这个香港的网友当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邓紫棋出卖了香港，你看这个抛弃了香港的观众跑到大陆去唱普通话歌、赚人民币，好，甚至还冠上了港奸的这个头衔、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意见。 苹果日报不是把邓紫棋没有夺冠、放到他的某一个很显要的一个版位、结果呢、就被读者骂，这是强国的娱乐新闻做得这么烂、为什么要放到香港的头条、你们的节操哪去了、类似就是那种意思了、 其实类似的争论在上一次中国好声音红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新闻档哈、新闻档，而且它没有转播权， 所以这是个政治事件， 没有，它没有转播权，所以它当时台湾新闻档我记得操作手法是这样，它不是直接转播，但是它在新闻中分节的播出， 对 比如好像说最新消息， 对 辛志文唱歌， 林志炫唱到什么地步了？他跟谁合作？ 我记得去年最开始的应该就是《我是歌手》总决赛，对，特别明显是去年在总决赛的时候，特别多香港的还台湾的媒体在那边围追堵截 啊。 不过今年完全没有， 今年没有台湾歌手，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今年只有一个张宇啊 啊， 所以台湾就不关注了呀。 这样好，所以这个邓紫棋， 张宇不是歌手吗？ 好，这个我邓紫棋在香港目前为止没有人说，好像有人说他这个。到大陆参加娱乐节目有点意见，但是没有人说他因此就不是香港人吧。我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现在香港呢通常会采取这么一个逻辑，如果你做了坏事儿、你本来拿的是比如说香港身份证、一定会翻查啊，新移民新香港人所以你不算香港人。到邓紫棋为止， 邓紫棋在上海出生的吧， 对， 印象当中， 对，你香港人翻这个翻到三代以上，你大部分都有在其他地方的这个出身， 好 吧，好 了，随便了。但是你另外一种， 我的意思就是说邓紫棋他算不算港奸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评价，很多香港人很无奈，他觉得我不太喜欢看大陆的综艺节目、我也觉得你这个邓紫棋去唱这个普通话歌对我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喜欢的事情，但是 在香港没有其他的娱乐节目更好看， 是、 啊、所以说你要说这个大陆的娱乐节目做的不好，香港娱乐节目做的更加差、嗯、所以你矮子里边挑长子，我最后还得看 现在的这个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完全是反的嘛、嗯、以前是大陆抄港 台 的节目， 对对对， 现在你看 TVB 都开始放我是歌手了， 嗯嗯， 而且他放的还足吧，还挺足的，我以为他会配音什么的， 好像有个版权吧， 他没有什么配音的，他、嗯、是完全是 他就完全拿过来，完全拿过来、嗯、 而且你不仅仅是什么港监之类的、嗯、你看你看，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嗯、你看香港人都在什么优酷网上都看、嗯、都追着大陆的电视剧看的、 嗯、 这是非常现实的， 所以这个文化输出输入倒转 是非常现实的、嗯、 对，而且你看、啊、 谁好看我就看谁的、 这个、 谁唱好就去最火的嘛。 邓紫棋到这个我是歌手他也要唱 Beyond， 嗯， 就说打他这个香港身份牌， 对、 哦、我暂且我这么说啊，香港身份牌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考虑，就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香港身份牌，打这个唱 Beyond 这首歌、 嗯、 所有的香港歌手跑到这样的场合，基本上 Beyond 有很多人说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成为这个 自己人去唱 就没得赢是吧， 去年吧， 我冠中 就成为部分的这个香港的好像是香港的香港之歌类似的，就唱来唱去一定是唱 Beyond， 对， 而且你到邓紫棋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之类大地， 嗯， 广东话的版本之后，底下的这个湖南的观众都会唱的， 唱嗯、对， 对吧？湖南观众都会唱的，所以你让人觉得很奇妙。你说 Beyond 的这个是什么年代？虽然说这个乐队仍然在活跃哈，但这个乐队它的离它的巅峰确实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嗯、 但是到现在为止，它在香港仍然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代替它来替代香港的。要现在要不就是 Beyond， 要不就是张国荣。 嗯， 对不对？这两个，然后呢，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更多的是一个倒过来，大陆的影视节目开始进攻香港， 嗯、 但是香港的这个艺人到大陆，他要去这个强调自己的香港身份的时候、 嗯， 你的选择还是非常有限，所以让人感叹，就是说你确实很多人。香港人觉得瞧不起大陆的影视节目，但是香港的文化的产业的这个衰落，或者说这个黄昏啊，是已经更加明显的一个事实。嗯、 对， 这个不仅仅是香港吧，台湾人也是这么感觉的。 因为其实现在大陆做节目，还有包括做影视剧，越来越有钱了。 这是一个、哎、这有钱，这是一个现实哈。 对，因为他有钱了，所以他什么都能做。包括这一次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去问到像我是歌手他们的制作人， 嗯， 然后他们也说，包括黄伟文啊，还有之前第一季的时候。台湾的一些同行就说、嗯、啊，这种节目放在香港是不可能做得起来了，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你看我们用的灯光音响啊，然后所有的设备，我们全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嗯， 所以他后来补了一句说，这个我们是很有诚意在做这个节目， 也只能有诚意了。 然后我听出来的感觉就是说，前半部分我觉得说这就是财大气粗的一种表现、 嗯， 因为你有钱，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啊、 还包括后来陶晶莹啊，还有哈林这些请到内地去做评委什么的， 嗯、 他们再回去说，这个大陆和台湾或者说哪儿的综艺节目不同， 嗯、 桃子就说了说，我觉得所有的冠名商应该就把钱给我，然后我自己一分钱不挣，我全部放到制作费当中，因为现在港台在做节目真的没有制作费了、 嗯、 啊，很少。所以就导致这个节目的素质会越来越低。 哎，但是问题在于哈，嗯、你说有钱，它代不代表有品 啊？ 这是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有钱不一定有品，但是你光有 品没钱一定做不出品。 没钱你估计也做不出品了。 对， 就是这种。我看完决赛哈，当时你从一开始卓比唱他们上来，我就觉得我靠天哪，这个总决赛太差了。 嗯、 就是唱光是唱歌的水平， 嗯， 太差了，全部都是在。逗谁的嗓门大、 啊、对对对所以 杀猪叫比赛然后你知道我就去网上看别的吐槽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总决赛实在是太大的眼睛，所以我有一个疑问，我是不是他们到总决赛的时候就大家这个好胜心之前说没有，但最后也可全部爆发出来、 释放出来了， 压力特别大、压力大的时候呢，他整个表演呢就豁出去了，就特别想蛮干，但一蛮干你全部走样， 这个就把本色给露出来了、 就是、他根本就不是在玩音乐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看过那个什么陈珊妮 啊陈珊妮 啊陈珊妮啊， 他说他是一辈子不会去参加这种选秀比赛的、 嗯、 而且也不用，他要一去早就被虐的什么样子、 嗯、 问题就在于他这种比赛我觉得是宣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趋势 和品味，你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大嗓门、 嗯、 只有把歌曲唱的那么起伏有致那才叫会唱歌， 嗯， 好，你说我参加过唱歌比赛，好、我是有这个我这个亲身的感受的、 啊、 当时我选歌选男的 能够体现你唱功的。你不能是那种低头细语啊，很文艺啊，很小清新啊，很有风格，很有态度。 No， 你上那种唱歌比赛上你是绝对拿不到分。你要想这种就是拼所谓的唱功的地方，你就是要让他唱的觉得哇太牛了，他这种起伏的歌都能唱得下来。你看那个张杰，他们那个什么夜空下最亮的星星给你改编成这样，他完全都是符合他嗓音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应该是用非常精确的计算过， 对，一种炫技的方式， 全部都是炫技。但是你说他真正的你拿到他原本那个歌章弄精髓了吗？我觉得不见得。但是你就出来的时候好包装好表演，观众好有共鸣，好跟着你一块哼，好体现你的这个嗓音有多么的高亢嘹亮，他就这多么多具费，有底气。但实际上他是把整个音乐品味的或者说音乐他的整个多样性他把它破坏了，我觉得。 所以我说实话我有点受不了这个特别多选秀节目，不光是这一个了，特别多选秀节目上去言必称大师，言必称天王天后艺术家， 是吗？ 说说我我对于这里边你这个到底有就是你这个审美的这个程度哈，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电视哈，我很多人说电视是一门艺术，我某种程度上认同电视是一门艺术，但是电视它的这个传播对象，它意味着你不可能把你的这个把你这个要求提得太高，因为你必须看你的这个收视的群众他们能够理解到的这个程度是怎么样。比如说我看到第二季的这个我是歌手，它的收视率是上到 3.8 了哈。 3.8 是一个什么样概念？就是接近于新闻联播的一个概念，新闻联播大概是在5，然后这个气象节目好像据说比新闻联播可能还要高一点，反正就基本上全中国你基本上这个五就是一个标杆，所以上到3.8了已经相当厉害了。但是3.8的话就意味着特别多的大爷大妈在家里看，那大爷大妈在家里看的话，你如果说讲一些太像比如说陈珊妮这样的人，是就会典型那种啊，谁呀、阴阳怪气的，这你就不行了。 但你不看陈珊妮，你就可以听韩磊嘛，所以他就什么人他都给选一选。 对，就是一种大众品味嘛。包括现在中国看电视的人群，其实也不锁定在精英人群了。而且湖南卫视的定位都是那种收入又低，你知道吗？就是90后啊，年轻一辈。 哎，这我觉得你不可以说人家智商低哈，但是 我没说智商低。 冯小传的嘛。 我觉得我对湖南卫视充满敬意，但是我觉得湖南卫视它定位的这种文化，它定位的文化就是说我们很市井的，很生活的。我不跟你讲什么阳春白雪啊。 就目前中国它这个层次阶层的人是最多的 啊。对，那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反过来，你要把这个东西，你说代表了中国的精英文化，这也很难去这么去说。但是有一点啊，说回来，刚才这个说港台的这个看大陆的现在节目的这种复杂心态，我之前到台湾去听一个媒体人讲这么一件事，他说这个。都要做跨年晚会嘛，跨年晚会都是每个电视台的一个重头戏嘛， 是 大家会把很多钱花在这个上面。台湾的一个电视也是大的台了，说今年我们跨年晚会豁出去了，砸出200万台币请这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答应了，这200万估计是不小的一笔钱， 对，在台湾算不小 啊。然后过了凌波了，这个说张惠妹不能来了，他说为什么，不是200万了吗？他张惠妹说别人也给他200万，请他到大陆去，带200万人民币， 对， 200万人民币，然后就，然后马上就去了。那所以最后就是说，台湾的节目就做不起来。所以你这个东西吧，说到底，你这个观众手里面这个遥控器也好，这个收视的这个基数，它决定了你这个裁员。很多人就觉得，你说这个湖南卫视，他找一个洗衣粉做广告，洗衣粉做这个冠名，其实感觉好像挺俗气的，但是我估计人家这洗衣粉的这个钱，比你什么别的赞助商钱要出的要多吧。那所以，哎，最后就是钱说话，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法改变的。 对啊， 好，我们这个感叹了一遍，感叹了 没有，涛涛要讲的那个事儿 啊， 哪个事？ 就说那个钱，确实你说连这个粉丝的这个 数量和质量也直 接影响的，没有，你说不是有。现场的黄牛票炒到多少钱？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有史以来非常久的一个历史了。包括从我大概在高中时候最开始有那个快男快女的时候，这个门票就已经成为就是每场都必抢的一个， 叫湖南当地炒吧。 其实这个门票 是 不用， 他 是 卖票的吗？ 这个门票是不卖的。然后呢，他会给一些粉丝嘛，为了烘托现场气氛。那粉丝团就会有一个人来说，哎，今天我们招20个粉丝去，你们谁想去？那行，那就竞拍。 那一般粉丝还好，就可能一两百我就进去了，但是是站在那儿的、嗯、比如说你要有座位的可能就会有人收票。那最开始我听到有四五年前就已经卖到1000多块钱一张票去看个所谓的快男快女的总决赛或者任何一场比赛、 okay. 那最夸张的我是今年听到这个数字是已经刷新到我觉得已经无法接受一个数字。 多少钱？ 就是3万。今年我是歌手总决赛的门票已经刷到了3万。因为我当天到的时候中午啊，你知道我就只是去那个门口溜一圈，嗯，那个黄牛就马全路上都是黄牛，嗯，旁边就跟着有票不了，有票不了，卖票不了，卖票不了啊！然后就开始要收你的票。然后我无意间就听到旁边有人在那里讨价还价，那个时候可能位置还不是很好的票，他只收4000-5000。但是黄牛因为是低价收高价卖嘛，在包括到晚上临近直播前的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打电话，已经是12000-3000这样的价格，而且是前排佳作，他说的是前排佳作，就是离舞台很近啊、哦。对， 而且粉丝还把这个歌手住的地方也全给包了是吧？ 对，因为他们安排这个为了近嘛，就安排在广电旁边，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酒店、嗯、都是别墅。嗯，然后呢、嗯、到那一天是所有附近的酒店都没有房间，就是被粉丝给包了。嗯，你就可以因为他们来去走的是非常的近，所以你随处可以看到粉丝疯狂的在跟任何一个车， 跟 任何一个车， 就比如说这个车出来之后呢，然后周笔畅上车了，粉丝会在旁边等，等完之后车就慢慢开走，后面会跟一屁股的粉丝一直跟到 他们追着车跑吗？ 追着车跑，一喊周笔畅周笔畅，跟着跑，一直送他回房间之后，然后听说有的粉丝就会坐在他的楼下一直守夜。 他们想干什么呢？ 只是为了能就是让他好好休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跟他说加油啊，然后看他一眼之类的。你是无法想象粉丝有多疯狂。 90后吧， 对，全是这样的小姑娘、嗯、然后他们会自己去在这个酒店里订房间、嗯、你知道那个因为那个酒店真的还挺贵的，嗯，然后他们又没办法每个人去担负那么多，所以他们召集7-8个人，我是听说7-8个人住一个房间，其实他就2张床，嗯，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说我的偶像住在我的楼上啊、嗯、我值，对，就是这样啊、 哦， 嗯 ，OK， 嗯，好，挺好的， 好，行，我觉得咱们也什么时候开一个选秀节目，咱们也卖卖票，不说10000的嘛，咱们2000先开始，好，相信话新闻，消息就记得我回来，我们说我是歌手。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涛涛。 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我是歌手》非常的红火哈、嗯，我经常是觉得它的红火的另外一面，是因为中国的电视上面好看的或者说可以看的节目真的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的需求真的比较有限。嗯、你说对于很多这样这个充满着满腔荷尔蒙的这个90后的这个粉丝来说、嗯，你让他在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跟《我是歌手》之人选，你说他会选哪一个呢？嗯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这个电视当中，娱乐哈、啊、还是一条很有前途的一条大路。但是娱乐的这个节目，它也不断的受到，比如说广电总局的这个禁令啊， 对， 或者说你这个不能够讲，这个不能够播，这个不能哭，这个又不能够笑。我是歌手它，涛涛你的这个观察，它里面怎么样讲政治、嗯、它里面这种问题怎么样来影响它？ 其实如果说就是大家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只是看个热闹的话呢，它其实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真的会含有很多的这样，也包括当时当下的一个事件。嗯，然后就是说今年了好了，因为你看在我是歌手当中、嗯、曹格和希拉其实也算来势汹汹、嗯、但是真正就是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嗯、所以今年可能在这个比赛上 真的、哦、 对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你说这个话是因为你有任何的证据吗？还是你就是你自己的猜想？ 这个证据吧， 保护证人要好。 对呀、啊，你感觉上了这节目以后都不敢再说。 保护证人不是，我说就是你不能够冤枉了人家电视台，他、嗯、人家也许不是受到了什么限制，人家就是因为他自然。 那我们反过来这样想、啊，如果这一次让希拉拿了奖，然后大家报他是马来西亚人，你觉得他会被舆论喷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说。他现在我不能够证明他是被强行的拿掉， 他没有被强行拿掉。 梁静茹没有被拍过的话，可能大家还有点信心。但是梁静茹都被拍过的话，那就算了。 这也有可能哈、嗯。你要说梁静茹的话，我觉得还是 对。包括在去年，因为第一这个我是歌手第一季 包围了很多的台湾歌手，所以去年不是很多台湾媒体这么报道， 对对对对， 所以也像你刚才说的是一种反着去输出的一种文化啊、嗯。所以去年在所有节目当中，我是歌手第一季是受到广电总局热烈表扬的， 哦， 因为他觉得这拉拢了台湾人民 啊啊、 嗯嗯，对，然后就觉得是 促进了这个两岸的交流，嗯、 对, 对, 对， 这是个统战事业， 所以为什么 重要的一步？ 所以为什么在去年年底搬出了再度升级的限娱令之后，我是歌手仍然可以存在？嗯、去年它是十点播，今年为什么它可以入黄金档八点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啊、 嗯 哦！ 对，而且今年只有四档，它就是其中之一 啊、哦！所以今年又加入了邓紫棋的元素，所以这个连香港也考虑到了， 对，而且又加马来西亚，所以就是全亚洲了，对吧？哦、然后这除之外呢，后来到了去年的这个后半季，就像第三季的一些选秀啊、 嗯、 就是草根选秀、啊嗯、什么中国好声音中国什么梦之声还有快乐男声、 嗯、 你会发现去年选秀当中特别多新疆籍的选手 哦， 新疆籍的选手呢 要讲民族团结了， 对、嗯、就希望通过这个呢又让大家体会到更多的啊、 嗯、 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舞台真的是很大啊、 嗯、 随便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哪个地方的你都可以去、 嗯、 然后让大家互相支持你所在地区的那个选手，所以其实他在电视上无形中虽然给你是哎，看着挺热闹挺欢乐，其实也是让你心里跟那个节目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感觉、 哦、所以这个电视这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政治的这个算计跟考量哈、 嗯、 但是在这个限娱令当中有这样一些内容，比如说不能够过度的煽情啊，什么不能够哭啊、 嗯、 这些内容你看我看观众经常有哭的、 嗯、 然后这个我是歌手也挺煽情的，他就不怕触碰到这些禁令吗？ 其实大家一直在打擦边球 啊、 嗯，对，包括 这个擦边球怎么打？ 这个擦边球，因为虽然广电总局给出的那种规定很死， 嗯、 但是大家每次其实很多卫视一旦收到这种东西就开始开各种会， 嗯， 看怎么能打擦边球。 怎么打？ 他硬性有之前我有说过是那个什么有一年就之前很多年之前快男快女是短信投票， 对对对对， 挣了很多钱、 嗯， 之后广电总局说不能短信投票， 嗯， 那怎么办呢？他就网上投票、 哦、 他反正各种商机他全拉回来、哦、他把这个权力放到了网上，然后让网站出这个钱， 嗯， 所以呢他就是变相对电视台来说其实我用什么方式不重要，但是我要的是收钱， 嗯， 对，所以他就会用这种打他擦边球的方式， 嗯， 那你说我不能直接拍他哭或者哭的次数不能有太多， 嗯， 那我们就不或者说之前说不能太讲故事，那不讲故事呢我们就穿插着不以故事为重点、 嗯、 我们穿插一两句 不讲故事咱们讲段子 对，然后就触碰你那个这个内心的一个情感线，所以、 啊、 其实后来我看到有总结说湖南说你看现在国内的节目大播都是引进欧美或者日韩的一些模式、 嗯、 其实他们总结出现在国内才是真正做娱乐的人才是有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在更多这种限制的情况下、 嗯、 还要不断的把它本土化演变化，然后想尽各种招数跟别人不同，所以很那个时候有篇文章就很正面的说现在在国内做娱乐人才是最有创造力的一帮人、 嗯、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嗯、 那也没到艺术家的 你知道最极端一个例子什么吧，就是当年我是女生，嗯， 我是女生 上我对 超级 女 生 超级女生、超级女生的这个尚雯婕那届 啊， 最后总决赛上，当时也是颁了一个什么类似于限娱令的那种，就是开始在政治上要卡一卡你。 嗯、 当时不是八荣八耻出来了吗？ 哦、 嗯，你知道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样怪诞的画面吗？ 没有， 嗯、 就是所有的进总决赛的女生歌手们扛着大旗。然后他就改成像河南的那种豫剧这么一个风格，就该你唱，给你唱八荣八耻在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开场， 吓死人 了，这段非常经典，回去看一下 啊！ 你看的时候，你都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可是你联系当下的这个政治，你就一切都明白和理解了， 啊、可以理解。 嗯，所以你不管干嘛、啊，你不管是娱乐也好，你包括做新闻也好， 嗯、 不是都是一样的吧？ 嗯， 你这么多的经历， 我 这么多的 对我是觉得你在时政的新闻报道里面有这些因素掺杂进来。好像大家觉得更可以理解或者说自然一些， 嗯， 但在娱乐跟这些事儿混在一起了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荒诞，的确。那在这个我是歌手未来的这个他红了之后，其他地方台很自然的就会学他， 嗯， 那涛涛你觉得以后这个下一波的改进更新的潮流，比如说上一波什么中国好声音啊， 嗯嗯， 这一波我是歌手，下一步的话往什么方向去，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些新的潜力点可以挖掘？ 你说电视方面吗？ 对对对， 电视方面应该是往真人秀吧，因为现在唱歌跳舞这种节目太多了， 对， 所以大家已经越来越少关注了， 嗯， 像去年爸爸去哪儿火了，所以今年包括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2014年的第二个阶段，第二季的中国电视荧幕将会迎来一大批的旅游真人秀， 哎 哎，就是张 Benson 哥参加的那个吗？ 哎，就类似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湖南台接档的就是明星姐弟出去旅游这样的节目非常多，哦，而且还有军旅题材的真人秀，哦，就把明星拉到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哦，这样的真人秀将会是今年的重点。 好，哎，这个倒是以后可以看哈。这个大家如果有关注股票的话，这个旅游的相关概念股这两天应该会受到带动。好，非常感谢涛涛今天来参加三六化新闻哈，介绍了这个湖南台非常红火的节目《我是歌手》第二季的情况，谢谢涛涛，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熙， 我是文素， 再会， 拜拜。